老先生同家 孟英奉旨深宫机，我明日有事就无恙，父母心急泪冲心，方有路遇到我家，从此我亏得梦影心不惧啊，又怎能面向王上将士人来城下，皇宫怎能容忍他？我杀将士人来城下，皇上你可为怎他？皇上你言语甚是皇上之心傲天下，皇上之意不能。皇上行为真与假，心里听闻曾经有你言语甚是王上之心傲天下，皇上之意不能违，才怪们皇上行为真与假，心里听闻曾经有 去采红，为什么家的从丹呀上进一颗心从地真正当地是我心血骄傲过的根，实是家境我最难逃我自 大人因我求证于归来到这穷下片场之故，今日将暖金枝啊美，三人岁愿茶我香，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风光啊！

愿与你

草庙哟，回春。开店不求晚，黄土赤壁小在即时日。凡间有点竟然夸此喊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师傅，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，对吧？ 你知道什么？请我进去恩碰。

娘亲，二姑娘亲，二三 亲。妈，拿去。 啊？ 快快快快快！ 走。 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凤蜜黄莲。 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体谅。 讲，讲讲讲。小姑娘，这四味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零点四味，啊？ 请讲。 听了。不对了，不对了啊！ 哎，怎么不对了？ 葫芦虽是香蕉银龙，怎奈他